大家好，欢迎大家翻嚟历史渊流呢个节目。呢个系第二集啊。 系。 咁啊，有 Alex 同埋我加灿生。 系。 我哋呢个节目嘅系大家好。呢个节目宗旨讲一次先啦，都系明快嘅方式讲下呢个西方历史。 系。 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 从由古到今啦，系啊。 由古到今啦，以古喻今咁啦。 系。 我哋呢个第二集，咁啊，不过之前我哋讲翻第一集想讲过嘅嘢啦，俾大家有个概念啦。 系。 我哋上一集咧就讲过，由呢个神话时代啊，比较中西嘅神话时代，就推断出人类嘅文明就两大文，咁文明系由两样嘢开始，第一就系火，第二就系农业生产。 系。 啊，农耕文化。然之后呢就讲过呢、这个古特洛伊城啊，同埋呢个古希腊本土嘅古迈石尼文明 Mycenaean， 以及呢个更加古早嘅克里特米洛斯文明嘅发现经过。 系。 咁就然之后呢就证实由考古学家的发掘，就同埋引证翻以前的史籍，就知道咗呢个克里特岛原本就系当时爱琴海吓嘅第一个海上霸权，但系由于公元大约系喺公元前3000年至1200年之间，系嘅青铜器时代，但系嗰阵啲人即系同埃及新王朝同埋克替帝国。啊！呢一段时间就叫做青铜时代嘅同期嘅国家。咁而呢个克里特岛，由于公元前1600年嘅一次大火山爆发，令到嘅霸权衰落，最后就俾呢、这个亚细亚，即系亚该亚，即系希腊本土嘅迈锡尼文明所征服。之后迈锡尼文明。变成统一咗成个希腊之后呢，啊，而家嘅希腊嘅 area 之后呢，就向附近嘅地方嗰度就做呢个贸易。咁佢为咗垄断呢个黑海贸易霸权，於是就去攻打呢个特洛伊城，就造成咗传说中啊荷马史诗伊特里亚和埋奥德斯嘅故事。係啦。咁啊，咁呢个系上一集到最后，呢一集呢就系想讲咁样。喺当时青铜时代，其实嗰个主角并唔系特洛伊，亦都唔系希腊嘅迈锡尼文明。佢哋其实不过系一个小角色。其实当时有两个大帝国先系主角。第一个系埃及。第二个就系而家土耳其中部到叙利亚北部嘅克替帝国。而呢两个国家就喺呢个特洛伊战争打嗰阵，打咗一场世界大战。 咁样嘅， 我哋今集嘅题目就系青铜时代最强帝国嘅决战。就同大家讲下。 咁啊，咪打完呢场仗之后，就开始呢个铜铁器时代啦，已 经。开始啦，其实打完呢场仗之后咧。就突然间成个青铜世界就 collapse 咗，所有嘅文明围住成个东地中海嘅文明突然间消失晒。 系 啊，根据呢个考古学家就讲过，点解考古学家会认为19世纪发现特洛伊之前，点解啲考古学家会认为荷马史诗啊嗰啲咁嘅嘢全部都系废噏咧？因为佢哋当佢哋掘到公元十世纪嗰阵咧，就发觉已经系剩翻40个世， 哦， 即系嗰啲考古学嘅世，佢哋冇谂过下低嗰一层会更加大噶嘛， 哦，即系掘得唔够深， 掘得唔够深，但系当佢发现特洛伊嗰阵，已经系到咗公元前1300年，即系公元前1000年，你系得40个世嘅啫，但系当你掘到最底嗰层嗰阵咧，系有430个世，公元前1300年。嗰、那個 difference 係好大，即係由此推斷出喺公元十世紀嗰陣係發生咗11世紀至10世紀中間係發生咗一啲事， 令到成个文明是完全被毁灭。 是 除了埃及，但是埃及在当时之后亦都变得越来越衰落。 是 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被波斯帝国为止，他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不停地扩张。 是咁啊！依、這个前面讲到亚历山大大帝嗰时会再讲啦、 啊。啊，波斯帝国啊，亚历山大大帝嗰阵就会再讲嘅。 系 咁啊，好啦，阿石阿历，咁我哋讲下我哋依一集两个主角啊，讲下埃及先嚟。 系埃及， 阿历你讲下。 埃及啊，梗系最出名，最出名啊，梗系摩西啊，带个以色列人出呢个埃及嘅故事啦，出埃及记啦，系嘛，圣经记咗。咁、啊、埃及，咁、啊、埃及最叻系咩呢？埃及最低嗰阵时最劲最劲就系农产品，就即系以农立国，因为佢有一个天时啊，唔系地理啊。天就系当然佢气候啦，地理就系佢个河流啦。呢两样嘢加埋一齐咧，就成为咗呢个埃及古文明嘅最基础，就系呢个粮食啦。就系、是、当时系咪种小麦或者大麦嘅？如果冇记错，应该大小麦为都系小麦大麦为主啊。 都系小麦大麦为主。 系咯。 佢哋个系啦，佢哋个尼罗河咧，就喺当时世界就个文明史上得天独厚，因为全世界啲河咧。包括黄河都好，都系好鬼麻烦。 系啊， 突然间就断流，突然间就泛滥，你系计唔到佢嘅。 系、啊，但系尼罗河就都好稳定嘅。 系啊，就逢亲夏天咧，就会呢个洪水泛滥、 哦。洪水泛上水涨系啦。 系啦、啊，咁啊浸晒之后咧，就到秋天咧，啲友仔就播种。 系啊，播种。 春天嗰阵咧，就呢个收割。 就系啦，即系有一半年咧，就可以即系一个四季入边有两季都可以种田嘅。 系啊， 基本上系 冬天冬天嗰阵就灌溉吓、啊，春天嗰阵就屈就收割。 系啦， 咁之后冇嘢做咧，嘅政府就叫你帮手起嘢。 系啦，起金字塔。 起金字塔，政府俾翻钱你。 系啊，政府出粮俾你。 啊，政府出粮俾你，俾你做一啲公共事业。 系啦， 咁啊。据说当时咧，佢哋系行呢个中央计划经济嘅，即系啲农田点样分咧，就派个官嗱，你去计下啦，咁样，但系大部分都系公田。 系 你计，譬如呢度，譬如话呢度生产小麦，嗰度又生产啲米又好，乜都好吓。 系 咁啊计个划田划城，所以佢哋啲数学啊嗰啲就好紧要，而且。因此佢哋嘅天文亦都好紧要嘅。 系啊， 佢嘅天文学，佢哋用日历啊，就比较精准啲，可以知道几时会 flooding， 几时去灌溉咁样。 系啊，咁呢、啊這个吓，咁呢个仲有一个金字塔啦。咁金字塔嗰阵时好多用途喎。嗱、啊，金字塔咧，而家最近嘅研究咧，金字塔其实系用嚟制造一个磁场出嚟啊。 吓？ 系啊，即系我呢、這个我未证实消息啦，即系当一啲啊叫做啊 神秘学， 系啊神秘学啦，咁就话原来系制造啲磁场，即系好似有个山咁样，咁令到啲云咧就会聚集喺度，咁你就落雨机会大啲咯。 哦， 系啊， 咁抵死。 系啊，咁同埋而家金字塔个好处，仲揾到一样嘢就是、金字塔点起咧？金字塔系靠水嚟起嘅。 吓？ 系啊， 依样唔知佢用水力啊， 系啊，水力噶嘛，即系用水力，跟住即喺山度攞啲石凿完之后，快咧就攞啲羊皮啊，变成、啊、即系织成一个好似鼓咁嘅嘢咧，浮筒啊， 羊皮筏 系啊，筏啦，跟住就咧就绑嚿石，就绑喺射嗰头，跟住等佢咪会浮起，慢慢跟随住水流喐咯。 哦， 跟住之后咧，原来就会可以咧，就运到去嗰个金字塔嗰个地盘嗰度咧，就慢慢砌上去啦。咁原来点样可以将个金字塔咁点样运啲石上去咧？原来又系靠水个浮力，咁啊慢慢运上去，好得意。 咁嗰条佢用嗰条佢用嗰条水管都嗰、那个技术都好高，个、 啊、 水利工程技术 系啊，咁但系 非常高， 证明咗一样嘢就系、是、所有金字塔都系一定喺河边。咁啊，可以估计翻以前个海嗰、那个即系河流啊流域系点样分布？ 嗯， 系啦。 咁啊，好犀利。咁啊，而且埃及人啊得天独厚， 系 佢嘅西边系片沙漠咧，其实系冇乜外敌。 系啊，隔住咗啊，太远啦。 系啊，咁佢南边啊，啲高山嗰啲，即系嗰啲文明比佢差啲啦吓。咁佢嘅东边其实只要守住而家当时叫迦南地，而家即系以色列一带，守住嗰少少嘅位咧，其实就冇人打到佢。 系啊， 所以佢北边就海，所以其实当时嚟讲，佢得天独厚嘅大帝国。 系， 即系只要一有个穷主出嚟咧。就會一定會去打敘利亞啊嗰啲咁嘅地方，而且佢最抵死嘅佢嘅山嗰度咧，就有好多佢嘅南邊係山區嘛，有好多礦產嘅嘛，好似金啊銀啊嗰啲咁嘅嘢有齊噶嘛，啲雲石啊嗰啲即係啲奢侈品話就會有，而且佢哋亦都有當時係青銅時代，青銅時代最緊要就係有銅礦。同埋有石矿，我哋等阵会讲有咩？点解咁紧要？ 哦， 咁啊，因为青铜嗱，我哋而家嘅运输贸易其实嚟来嚟去啊，都系三样嘢。第一样咧就系、是食物， 系、 啊。如果以现代人嚟讲，第二样个石油， 系。 第三样咧，其实就系钢铁。 即系金属啊！ 应该睇清楚，系啊！新近阿侵侵啊 ，Donald Trump 又话要追啲金属打重税嘛，啲人闹到抽筋啊！ 系啊，铝材啊嘛， 咁啊铜唔系钢同埋铝系啊，因为钢同埋铝其实就系现代我哋而家依个文明嘅最基本嘢啊！ 系， 咁佢系因为依一个经济，佢系。是经济的建立的贸易圈建立之一，即是大家想想如果有一天没了钢呢，第一就没了汽车，第二就没了飞机，第三没了船，第四你起不到高楼大厦、 啊、 你起不到发电厂、 啊、 那即是我们退回去到去18世纪的了、 啊、 就很大镬的了， 去工业革命之前的，大家是吧， 是啊，去回工业革命之前就很大镬，所以那些友仔又闹到他抽筋，就这样咁啊，系啦。咁咧，如果个重要性，如果大家仲未明咧，就大家睇下新近嗰套电影啊，黑豹啊， 系 Marvel 套电影黑豹，佢话佢嗰个国家话用个 vibranium 啊，所以咧就咁劲，即系其实个 vibranium 咧吓、啊，就等于而家嘅我哋依度讲嘅青铜时代嘅青铜一模一样， 系。 而埃及佢自己本身单单出口佢个粮食同埋佢啲贵金属金咧就已经够，但系佢咧就有铜矿同埋铁矿喺上游，佢就唔会出口铜同埋唔系佢唔会出口铜同埋石嘅，呢啲你当系战略物资系俾佢自己用。 系， 咁咧吓，通常咧青铜年代嘅青铜咧系其实系一种合金啦，就系90%铜加10%嘅。石天 是 copper 啊，咁混合而成， 即九比一， 咁啊，所以九比一混合而成嘅，而呢啲铜咧就系、是、当时嘅最重要嘅金属，咁埃及咧就唔会出口，但系佢主要系出口粮食啊， 系， 咁啊出口金器，就出口象牙嗰啲咁嘅已经够佢搵嘅，所以变成一个超级大帝国， 系。 咁啊，但系当咁而我哋讲完埃及，就讲第二个文明啊，即系佢嘅对手北方嘅文明啊。呢、這个文明咧就系、是、叫做黑蒂帝国。 系 黑蒂帝国咧，嗰条河咧就完全唔止埃及嘅，就同其他河流黄河嗰啲一样，即系难以预测啦吓。而且即系。所以佢嘅食物、佢嘅糧食出產咧，就完全比唔上埃及。但系佢有第二樣嘢就犀利，就係佢生產嘅青銅 （bronze） 啊，係非常之多，因為佢有兩個大礦，第一個就塞浦路斯，佢塞浦路斯最出名就生產銅，而到而家為止，塞浦路斯銅嘅沉量亦都係世界頭十大之一。 哇！咁鬼家土耳其同希臘仲係爭到崩曬頭啊，係嘛？塞浦路斯真 係佢而家嘅銅器，即係過咗幾多千年，講就係公元前1350 四千幾年啊！ 四千幾年。 四千幾年嘅銅礦形態係好豐盛。 都未開曬。 而喺係。 咁個島都好大嘅，蔡胡老師都唔細嘅。 都唔使，不過真係可以諗下幾大喎。 我諗差唔多台灣大嘅應該有。 啊，我冇計過，係都唔奇啊！你諗下，成個島有一半係銅礦嘅話，都唔得了。 係。 咁啊，當時克契帝國咧喺佢自己嘅內陸有一笪叫Tunis 嘅地方，即係意思解金牛啦，金牛座嘅金牛，佢就有一個石礦。 系， 咁所以佢两个混合就变成一个产青铜嘅大国。 系， 而且当时呢个克契帝国嘅铸铜技嘅铸造技术系精益求精，佢开始喺公元前1200年左右，啊1250年嗰阵已经开始摸到点样整铁器，但系由于未能够大量生产， 系， 咁啊佢依一个变成。一个皇家的秘密、啊、即是好像黑炮那些 Vibranium 不能够出口， 或者好像希烈以前东罗马的希烈火一样， 是啊，秘密武器， 是啊 那虽然石矿在这个黑契帝国里面呢是的产量是有限，但它可以由伊朗那里入口，考古学家是利用它那个即系掘翻出嚟啲器皿啊，嗰啲咧就发觉有一啲商人系由克契帝国运啲嘢过去呢个美索不达米亚及巴比伦，即系嗰啲陶瓷器啊，吓咁啊又再发现到有伊朗入口嘅石，嗰阵伊朗嘅石矿系呢个世界上首屈一指嘅含量嚟嘅，咁啊所以造就咗巴比伦嘅贸易文明系其中之一样。 哦，即系内陆嘅贸易咯，我哋系做紧。 系啊，即系成个贸易圈系以铜为系以食物同埋铜呢两样运输为首，变成一个大贸易圈。咁啊，塞浦路斯就系成为咗当时地中，因为克契帝国嘅食物系唔够，佢又要向埃及嗰啲买噶嘛。 系。 大家睇，大家读过圣经即系嗰个乜鬼约瑟 Joseph， 好似系啊。阿租士夫话埃及咩储粮七只牛嗰单嘢喺嗰度卖啲粮食出去噶嘛？咁你克契帝国就用佢生产嘅铜，就搵啲商人以物易物，主要系用以物易物嘅方法就运翻啲食物翻去佢嗰度，变成一个地中海嘅贸易圈。 O K， 即系嗰阵时仲系以物易物嘅，未有正式嘅，即系可以有成个地中海都成型嘅货币咯。 是未有、啊、但是其实话当时已经有一些类似银行业的事发生的。就是说比如说神庙又好哪里都好，你比较金我那么、啊、我大家讲点数签张约，就是一个金换一百只牛那些这样的事是有的。 哦、OK。我以为你讲大家科水的 事。那么就而到底当时的贸易是有几犀利呢？ 是。 就其实是同一时话说就是这样。考古学家在这个土耳其的南部 ,1982 年那阵。 是。 就发现了有一个叫Wuburim 的船的鞋，即是的沉船。那么这个 Wuburim, 是 这只船呢，在当地话的意思就是海国的沉船，这样大海国的沉船。这只沉船呢，就它由于沉在深海，那么考古学家查就发觉这只船就是是公元前1350年用这个叙利在黎巴嫩深山的木造成的。 是深山木，即是话即是这个。 是即是佢敘利亞嗰頭做 的。搵啲老鼠嚟做。 搵啲老鼠鋸出嚟變成木板，就每塊木板呢就用繩綁住。互相卡拉卡拉卡拉綁住。就變成一艘船。咁就造成。咁係一艘商，咁呢佢為咗去發掘呢隻船呢，就每日呢深潛兩次，每次就20分鐘。 系 系落去就掘，就最后咧就掘咗22413次，掘咗十年，1992年先掘晒嗰啲嘢，然之后就捞翻只嘢上嚟。 我见到佢就系只船都好完整喎。 系啊，咁啊，而佢入边嗰啲嘢咧就非常之完整嘅，即系等于。中国嘅话几年前有隻唔知乜鬼嘢号入面有好多瓷器嗰隻宋朝古船。 係。 嗰种情况系一模一样。 哇佢连船上面嗰啲绳啊。即 都喺度。 都喺度喎保存得好好喎。 保存得好好可能系因为佢嗰个位系比较即深呢。 係。 就冇乜人打搞佢。咁就难得啊当时打仗啲飞机嗰啲打唔到佢落去啦。咁。 哦咁浸深就保护到佢嘅。 咁啊系。咁啊佢成隻船啊长几多呢就话长18米阔就10米。咁啊个船崖高呢就8米。入面装嗰啲乜嘢呢就首先就装嗰啲埃及制嘅金色象牙。 係。 啊。就有呢个麦石尼即係希腊本土专做嘅刀剑同埋瓷套瓷器。 喂。 啊 通常咩都沉晒喎。 係啊咁仲有敘利亞種嘅玻璃磚就傳說即係當時啲人掘出嚟呢就話睇呢個乜嘢就睇典籍就睇過始終唔明係乜嘢。當佢發覺掘見到個玻璃磚嗰陣呢所有考古學界都震驚就係嗰嚿磚如果大家而家睇 YouTube 就見到嗰嚿磚係一塊好似鐵餅咁嘅嘢嚟。 係啊 咁佢融咗佢倒喺个帽嗰度就得㗎喇嘛。 係呀、啊、因为你要啲咩咪再融返佢再住过囉。再吹过玻璃囉、啊。即係佢有原材料嘅成嚿真係。 成嚿就係原材料。咁仲有啲铜器嘅。 係、 啊。另外唔少得仲有梗係青铜器呢呢个 Cyprus 嚟嘅青铜器原料。 喔、哦。 咁由此可知呢艘咁於是推测呢艘船呢其实係专做地中海贸易。 是 如无意外呢佢就係由麦石尼嗰度开始即係希腊本岛开始中间就去到呢个克里特岛做中转站然之后就经过埃及就换咗啲嘢。咁去完埃及呢就去呢、這个敘利亚、啊、即係而家黎巴嫩一带又换咗就换咗啲玻璃砖所以由玻璃砖就经过去到呢个塞浦路斯换咗铜器。啊！當時最緊要嘅金屬順手做嘅啫嘛，然之後再由，然之後就經過土耳其，照道理咧就會翻去希臘本土，但係點知就去到土耳其嗰度咧就俾風國錢沉咗， 係， 咁啊背後可能藏咗一個破產的故事都未定， 哦，咁未必嘅，可能風暴打沉嘅啫機會。 系，即系有人破产，有一个悲伤嘅故事啦吓。 系 咁咯，咁啊，而另外有人揾翻后世啲泥板咧，就系、是、讲到陆路嘅运输系几犀利，就系话，话巴比伦有个有钱佬写翻块泥板，就俾交俾个卖家。 系， 吓、啊，那个泥板就系话咧，我嘅主人。在你那裡订了那隻鞋 是屬於這個希臘式款的鞋就不是那麼合著麻煩你跟我換回一對這個好這個大約這麼大的鞋過來 是哇即好像要等幾個月的了要 是啊好像淘寶買東西那 樣退貨等幾個月已經回到來了 是那在這個這塊石板是在這塊泥板是在巴比倫一帶掘到的 OK， 咁我嗰次睇一个，咁啊非常即系可以知道当时地中海嘅贸易系非常之发达。 好，系 咁咯。 咁啊，呢个呢节去到先，我阵间烟茶节翻嚟继续讲埋落去啊。 系，咁啊讲下佢两个国家点解会嗱，当时应该系非常之好，但系点解会打仗？咁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啦。 嗯。